昨天啊，我们在这边的有一个啊讲座啊，还有分享讨论。Yesterday we have a marriage conference here, hosted by Mrs. Zhang 啊。那昨天的题目就提到了中年的夫妇的 senior 啊 couples, how can they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他们如何可以有一个好的关系啊？我们提到中年的夫妇，他们其实有不同的压力，面对不同的压力，然后呢也面对不同的试探啊。特别当孩子越来越大了，离开家了，就空巢期啊。我只是把一张 PowerPoint 秀出来给各位看哈。昨天提到，哎，夫妻关系不好的原因啊 ，What impact 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spouse 啊？什么会影响了夫妻的关系？提到了过去的一些小的问题，还有一些不满的情绪累积下来，提到了可能在过去可能没有好好的谈一场恋爱啊，以前结婚的时候可能很快的结婚了，以至于情感的基础不够啊，或者说我们说存款不够 ，the deposit is not enough, the deposit of the relationship is not enough。还有第三个提到了外遇啊，这个外遇有很多种类型，不光是所谓的身体上的外遇，我们有可能有精神上的外遇啊。有的时候男人外遇的对象不一定是另外一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工作，可能是他的嗜好啊。那当然女人外遇的对象，或者说女人啊看中的对象，可能是他的父母或是他的儿女，而没有把先生摆在优先啊，这都会造成夫妻之间很大的冲突，还有沟通不良啊，品性不良，或是有一方不负责任等等啊，有关性的部分，有关于家庭经济，要包括 financial problem, character, values, 你的价值观、啊、最重要的就是自我中心 selfish, self-centered, 这些都会影响夫妻的关系、啊、那我们昨天在这边有很长的分享，而且我们也分组讨论啊，我想来参加的弟兄姊妹大概有九位十位都有很好的收获啊。我们下一次可能在三月份啊，我会提前告诉各位，因为这次可能时间比较赶，一些弟兄姊妹有自己的 schedule 哈、啊，没有办法来参加。希望三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再一次这样子的，算是一个夫妻的成长的团体啊，我们有分享，有沟通，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啊。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握那样的一个机会啊。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夫妻的关系啊？因为如果夫妻关系不好，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比如说我一个丈夫跟太太关系不好，会带来什么影响？ If you do not have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r spouse, what impact you? 小三 啊，小三，对，当然是小三，对，就有试探进来了啊。还有呢 太太不高兴啊，家庭不 OK, 对，家里气氛不好，你很痛苦，你回到家里很痛苦啊，你每天看到太太板这个脸，或是先生板这个脸，你回到家里你很痛苦的，是吧？好，还有呢，夫妻关系不好会影响什么？ 小孩子， 一定会影响你的孩子。不管啊，你的这个啊，比如说我太太心情不好，我可能把我的痛苦告诉我的孩子，那孩子会有什么反应啊？爸爸不好，爸爸不对，但是孩子也很爱爸爸，孩子夹在夫妻当中，啊。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难。还有呢，夫妻关系不好会影响什么？ 影响老板。 OK, 一个影响工作，你夫妻关系不好一定会影响你的工作。If you do no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r wife, impact your job. Impact your performance. Yeah. In your company or office. Yeah. 会影响你的。还有刚刚师母提到了会影响你的健康 ，impact your physical health. So that's why we pursue this is so important. 也会影响怎么样？你在教会的服事，你的见证 ，impact your testimony in the church. If you do no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r spouse, okay. 当然，我们在座有许多年轻的啊，还是单身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哈、啊，先预备好啊，真的祷告，求神为你啊预备一个敬虔的配偶。在未来啊，步入婚姻，几乎不然啊。待会我也提到保罗 ，If you are single, you are single, you can like Paul 啊 ，to disciple Timothy 啊 ，and do a great job for God. 啊，即使你是单身的，也可以做美好的事工。Yeah. Besides all these, couples are not having conflict. It displeases our holy God. Yes. 当我们夫妻之间没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影响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上帝设计你的配偶成为你的帮手。Because your wife is your helper, God designated or then her to be your helper, right? 但是如果 you ignore your helper's advice, 当然我不是说配偶的意见一定是对的了哈，但是可以帮助你做决定，能够更成熟。你忽略了神给你这个配偶的帮助，你可能会 you could make many wrong decisions also.Hinder the voice of the Holy Spirit, like Brother Xiong said. 所以是啊，希望我们今年哈，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会友，真的是有更好的夫妻的关系啊，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职场里面有更好的啊一个表现啊，更好的见证。好，这是跟上次有关哈，提到关系。那我们先看下一页哈。今天我们也提到了，也是跟关系有关啊。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这段经文，看到啊，两个人都是非常属灵的人，一个叫保罗，一个叫巴拿巴，他们之间有意见的不同，他们当中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啊，究竟谁是谁非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到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做判断 ，sometimes not easily to make a decision。Who is right?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哈，啊，有一对兄弟 ，they are brothers 啊，那他们想要分家产 ，OK， 他爸爸年老了，他们想要分家产。那这个爸爸是跟大小儿子一起住，那大儿子住在其他的地方工作，啊，这个爸爸想要分家产，所以有一天晚上，这个大儿子就来，啊 ，the elder son came to the father said, I should.Get more heritage. 我应该得到更多的遗产 because I am the first son. 那我是第一个儿子 according to the Jewish culture. 根据犹太的律法也好，我们中国的传统也好，我是大儿子，我应该分得更多的家产。好了，那个爸爸说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你应当多得一份家产。结果呢，第二天。小儿子又来了，他跟爸爸说：“你看，你这么多年都住在我家里啊，我跟我的媳妇来照顾你啊，嗯，这个大儿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工作去了，是我在照顾你啊，所以我应当多得一份家产。”那这爸爸忽然想了一下，说：“哎，你说的有道理 ，Yes,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是的，你对你讲的有道理。”好了，小儿子就走了。这个时候太太就出来了，见到这个老先生就打了他一巴掌，他说啊，你为什么打我一巴掌？他说大儿子来说他的故事啊，他的理由，你说他讲得对，今天小儿子来你也说他讲得对，不可能两个人都对啊，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呢？啊，所以我打你一巴掌。这个爸爸心情非常的难过啊，就慢慢的对他太太说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啊，你说的对 ，OK， 你说的对啊。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决定啊。Who is right if you have two sons or two kids, especially in the church? Who is right?Barnabas and Paul, both of them are devoted Christian, yeah, right? 他们都是非常 they are sincere Christian. 他们非常的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起了争论。什么争论？就是他们要出去旅行布道，出去旅行布道。这个Barnabas想要带马可他的侄子一同前往，可是保罗认为不可以，因为如果各位看之前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那个时候，这个 马可曾经有一次这个离开他们的经验啊，我们说是逃跑啊，或者说退后啊，没有参加啊，没有参加他们的这个旅行步道，在十三章的时候。所以对保罗而言，马可这个年轻人实在是啊不太稳定，不够成熟。我们今天要出去兼顾以前的教会，那这个年轻人我没有办法信任他，所以我不愿意带他一起去啊。所以保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啊？保罗是用他一个很公义的角度、公平的角度、很理智的角度来做了这个判断，说我不合适带马可一起去。但是巴拿巴为什么要一定要带他去呢？啊，除了他们是亲戚关系以外，那我们知道巴拿巴他的个性啊，或是他的恩赐，就是非常愿意接纳接待人。那圣经说他是一个劝慰者 ，comforter， he is a comforter。包括当初保罗不被接待的时候，只有巴拿巴来接待他。所以巴拿巴是在当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跟大家的关系很好，宽宏大量、宽容、包容。所以他希望再给这个小马可一次机会。结果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就意见不同。那究竟谁对呢？一个是站在神怜悯的角度，一个是站在神公义的角度。我想在座各位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吵架或是一些事情没办法解决，那可能有严父慈母啊，也有可能有严母慈父啊。一个用恩典的态度，另外一个比较用我需要管教他。那究竟谁对呢？啊，没有错，没有错啊。有时候我们很难下一个决定，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笑话一样，很难做一个决定。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事情是，神在这件事情上依旧掌管 ，God is still in control， even they separate。因此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就分开了。啊，今天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回到塞浦路斯他们的家乡，继续去兼顾当地的教会，而保罗的就拣选了希拉另外一位弟兄跟他一起前往，他们就分开了。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遗憾啊，蛮大的一个遗憾啊。在这个同时啊，美国母会他们也会报告啊，就是啊，青年牧师他做到下个月二月初，他就会离开美国教会到另外一个州去服侍哈。他们不是因为争论啊，但是的确有不同的想法哈。待会我们就来看这个事情，他为什么会分开？会分开。同样的啊，每个教会也有不同，每个福音机构也有不同啊。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两个不同的团契，一个团契很看重关系啊，大家聚在一起查经、吃饭、玩游戏。啊，这个辅导不会主动告诉你，不会传福音给你，不会主动要求你这个要求你那个啊，大家有很好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团体一个团契啊，很多人参加。后来我又参加了另外一个团契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非常的积极，他们设定的目标，他们有许多策略、许多方法，他们出去布道，他们要造就门徒，他挑战你啊，不仅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也挑战你继续要传福音给别人，所以这个团体也有蛮多的人加入。我发现哎，这两个团体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在做福音的工作啊，但是有一个比较看重关系，有一个比较看重目标啊，挑战。上帝让这两个不同的机构同时来成长，同时来服侍。所以我也学习到啊，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可能有不同的弟兄姊妹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啊。你以前的教会是怎么样啊？你的背景不同，你的教会可能比较看重关系，彼此相爱啊。Some churches they value relationship, love each other. Some churches they value they have set a goal, purpose, 啊 plans to achieve 啊。这没有说哪一个教会对，哪一个教会不对。But we are different. We appreciate each other, accept each other.这是我们在当中必须要学习的。那最后他们分开了，但是神分别都祝福了他们。事实上看到最后，我们知道这个马可 John Mark 啊， 因着巴拿巴的接纳，啊，没有放弃，他最后仍然成为保罗的帮手啊。保罗到罗马去布道，他被关了，他特别要请人把马可找来，说啊，马可对我的宣教的事工有帮助。所以最后的结局啊，我们喜欢中国说 the happy ending 啊，最后他们仍然和好了 ，they still unite together。They still have good relationship for the kingdom of God, not for themselves, not for just us. Their church, their mission. 为了神的国度，他们在主里面最后仍然是合一的、和好的。啊，求神帮助我们接纳不同，彼此欣赏，而且是为了神的国度来服侍。这是第一段，神有一个新的做法，让他们有新的同工。好，请看第二段。是的，我们看到保罗失去了巴拿巴跟马可。但是保罗得着了希拉跟提摩太啊，应该除了提摩太以外还有希拉啊。所以虽然保罗失去了两个同工，但是神又加添给他另外两个同工，继续的来做旅行布道的工作。而且呢，他们到了各个教会，他们就公布了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啊。教会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合乎圣经的，是没有 no preference 啊。No discrimination 啊，他们把福音跟文化分开来，不要求这些外邦人，像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去遵守摩西当时的一些规条啊。我讲的是那些文化上的规条，讲到他们的食物，讲到啊这些他们的礼仪的部分啊，特别是割礼的部分啊，特别知道。我们的割礼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心里面啊。所以当那样子的一个正确的决议出来的时候啊，待会我们下午也会有开会啊，你会发现一个正确的讨论，一个正确的决定带来什么呢？门徒被坚固啊，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的同工，我们一起做决定的时候，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啊。各位也可以提供意见，我们一同来寻求神。特别在浸信会里面是所谓的会众制，比如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平等的地位，一起参与会议，我们来讨论，来寻求神，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合乎神的心意，结果信心得坚固，教会的人数就成长，就成长啊。所以都非常重要，都非常重要。神会给我们新的帮助，帮助我们做决定，以至于弟兄姊妹信心被坚固。好，最后一点啊，他们有一个新的意向，这边很有意思哈。保罗大发热心，想要为主做这个做那个，到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他也想要进入亚洲小亚细亚去传道。这边是一个 key point here 啊，如果那个时候保罗就一路往东。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到第二次第三次的确他在小亚细亚啊这个地方还有在传道啊，如果保罗一路往东，福音就传到哪里去了？就传到啊中国来了，哈哈，传到中国来了。可是那个时候圣灵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关了这扇门。他说耶稣的灵不许啊，我们说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啊，不允许他们往东走，要他们往西走，马其顿这个欧洲这个地方去。你会觉得哎，为什么圣灵要做这样的决定？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福音究竟要往东传还往西传？ The gospel go east or go west depending on God、yeah.The Holy Spirit made the decision, not by Paul and his fellow. 所以圣灵做了一个决定，神关了一扇门，但是却开了另一扇门。而且在异象当中，保罗看见啊，马其顿这个地方有人来要求帮助，他们有那样的需要。啊，后来怎么样？保罗就顺服，就顺服。同样，今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在寻求啊，神要带领我们做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意向，啊，一个计划。神如何带领我们这一群人来为他工作，来服侍这个地区的人，这边的家庭？ 我刚刚提到这个 Youth Pastor Tyler， 因为他二月份就要离开到印第安纳州一个教会哈、啊，那个教会叫做 Harvest Bible Chapel 啊，叫做丰收圣经堂，丰收圣经教会哈、啊。这个教会第一间是在芝加哥成立的，在1997年 ，The first Harvest Bible Church was found in 1997。by Lead Pastor James McDonald 啊，这位牧师创立的第一间教会在芝加哥，从1997年到今年2014年，多少年呢？15年、16年、17年啊，这个教会增长了100倍，在全美有100间 Harvest Bible Church。成长了一百倍。那2012年，他写了这本书叫《Vertical Church》，提到哎，他们教会为什么能够成长100倍？不是只是一个教会成为一个 mega church， 他在全美各地建立教会，不是他一个人，就是他们同工一直出去，包括今年的美南浸信会的这个牧者的研习会 ，Southern Baptist Pastor Conference 啊，就是英文的这个。聚会也特别要请他做讲员，其实2012年就请他做讲员啊，今年又再度请他。他就提到 vertical， 什么叫 vertical？ 常常我们，那我们是看到十字架是有直的有横的，对不对？常常我们只停留在 horizon。We have many kind programs, the activity to have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with each other, but whether we have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这个垂直的一个关系，垂直的关系啊。我们请看下一页啊。所以他就提到他的意向，当初神透过他建立那样子一个教会。其实他说的我们都知道，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看重啊。他用了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一节 ，Isaiah 64:1 啊。If you have English Bible, you can read by yourself. 他说：“神啊，我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大部分人我们都站在这个山脚下，什么山啊？比如说你的孩子不听话，不好好读书，不好好工作，或是 I have addiction， 我上瘾了，我有些不好的习惯不能够禁止啊，酒也好啊，烟也好，药也好，不好的习惯也好，我有一种隐秘的罪，还有。我的婚姻很失败啊，提到了这些问题啊 ，particle song， I got an addiction， I got a private sin， I got a bad marriage。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就好像一个山一样在前面，怎么办呢？他说：“我们祷告，愿神裂天而降，山在你面前来震动。唯有神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建立那个 vertical 的关系。”这些山才能够被移动。常常我们都是以一些问题为导向啊，像我们这个月第一次的讲到，今年第一次讲到，其实我们常常是 problem， 或 press， 或是 performance 啊，我们看重这些 orient 啊，我们看重这些，我们被这些驱使。但是啊，那次讲到我提到了，我们应当是先来寻求 pursue God's presence 啊，说 peace style life。Not problem style life, but presence. 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我们看最后一页啊，下一页。所以他为教会设立了四个柱子啊，四个柱子啊。对不起，可能啊不够亮啊。这个他用黑色的。他提到第一个，其实我们都很了解的，提到了宣传、宣讲神的话。Proclaim the authority of God's word without apology.什么意思呢？常常我们宣讲神的话会惧怕，害怕得罪人，所以我们把神的话稍微修改一点，这边剪掉一点，那边剪掉一点，让大家比较舒服一点，比较容易接受。比如说一些教会已经不再谈罪，也不再谈天堂跟地狱，我们只告诉大家说啊，如何信靠耶稣之后你就变得更富有更健康。是的，我们应当为我们的财务状况祷告，是的，我们应当为生病人祷告，但是福音远远超过于 让你更富有更健康。解决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我们是否没有惧怕的宣讲神的话。第一个注释，第二个注释，那叫 lifting high the name of Jesus through worship， 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高举耶稣的名啊。所以他一次旅行步道叫 back to return to Jesus， 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敬拜的时候不是以弹吉他唱诗歌的人为中心啊，常常我们许多敬拜以人的表现为中心，知道我们敬拜要经历神，以耶稣为中心，高举的是耶稣，不是高举任何一个人。第三个 believing firmly in the power of prayer， 他们非常看重祷告。你会发现一个教会里面参加人数最少的聚会就是祷告会，参加人数最多的是什么？爱宴吃饭啊，有吃饭大家愿意来，有祷告不愿意来，为什么呢？大家没有这个属灵的胃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工作啊，你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来祈求，来寻求神。事实上在我们祷告会当中，我们大概九个人十个人啊，上帝在我们当中开始工作，在我们当中开始工作，影响我们这些参加祷告会的这些弟兄这些姊妹，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家庭等等等等。也许我们还仍然在等候，但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期待我们有更多的聚会是一起祷告。也许各位礼拜三不能来，也许待会主日之后我们一起可以有祷告的机会，或是在团契里面祷告。最后一个就是说 sharing the good news of Jesus with boldness， 刚才我提到了他宣传这个福音，传讲福音带着一个勇敢的心，不是怯懦的，不是来讨好人的需要啊。所以这本书各位鼓励各位去看 The Vertical Church， 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一个教会，特别是这个青年牧师，他去印第安纳这个教会，原本那个教会地方有一个浸信会，结果人越来越少，几乎要关门了啊。结果这个 Harvest Bible Chapel 来借用他们的场地，结果他们越来越增长，最后呢，这个浸信会就跟他说，要不要你们来认领我们的教会好了， Could you adopt our church？ 你看见有许多传统的教会正在的萎缩，当然也有许多浸信会正在复兴，但是也有许多传统的教会越来越萎缩。但是这些新建立的教会，他们重新从圣经上发现神话语的能力啊，他们没有创造新的，他们仍然是坚守这个古旧的实价，同样的真理，但是我们如何让这一代的人能够听进去，能够明白？好，我们看最后啊，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啊。OK， 可能 OK， 最后那章可能啊，最后一就是提到了罗，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不是要改变福音的内容，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来传讲福音给我们身旁的人，以至于他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祷告。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看见教会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像保罗、像巴拿巴，他们俩这两位都是爱主敬虔的人啊，他们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们依旧坚持真理，以至于神就个别的使用他们两个人做不同的工作，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侍主，最后他们仍然在主里面能够合一，能够归荣耀给神。主帮助我们也能够这样子来彼此接纳，一起的同工。主也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意向，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啊，主我们需要在什么地方来突破，我们在需要在什么地方来更新，我们需要在什么地方来改变，以至于主你来继续的使用我们，使我们的家人，使我们身旁的人，使我们这个地区的人都得着那样子的祝福，就是从福音来的祝福，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我们持守住圣经的真理，了解什么才是神善良、尊权和喜悦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